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四十五集，雨势有增无减，天空一直都很暗，没有一丝放晴的迹象。不祥的余震仍不时袭来，成灾坐在会客室，手里端着白兰地，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如何才能确保有安全的住处。他甚至认为继续待在这所宅邸就意味着死亡。周围积了水，假如水马上就退那倒可以，但是没有任何保证会这样。宅邸里剩下的食物至多只够一个月，若食物吃光时水还没有退，就求生无门了。但以现在的情况看，可以预想到谁也不会接受他的提议。走到这里都已经这么难了，大家肯定已经没有尽头，继续一身泥巴在瓦砾堆上跋涉。成灾心里想， 大家被何来等人的假设吸引也是理所应当，返回原先的世界也是我最大的心愿，可无论怎么考虑都无法想象会有如此美好的结果。在以前的世界里大家已经死了，所以在这里这样的人能够返回原先的世界吗？不会令时间和空间产生新的悖论吗？ 成灾摇摇头，往杯子里倒白兰地。他认为无论如何尝试说服大家，都难以舍弃能够返回原来的世界的梦想。何赖和小峰还有户田都不惜在这个世界里死去。成灾咕嘟喝下一口酒，这时门口传来声响，蔡蔡梅打开门站在那里。这里还有一个向往死亡的女人，成灾心想。 怎么了？ 蔡蔡梅怯生生地走近。 我听明日香说，那个说是也许能回到原先的世界。 这种说法没有根据，何赖和小峰他们只是把超常现象往好处解释，想象力过于丰富了。 不过也许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吧，在那个时间段死掉的话。 但并不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蔡蔡梅走到沙发旁边。 我可以坐下吗？ 当然，请吧。 蔡蔡梅一身运动装打扮，在这里的几天她越发显得消瘦，脸颊凹陷，下巴突出。 成灾先生这样说，看来即便要发生 P13 现象也不会有所行动了。 我打算什么也不做，上次发生这个现象时，如果我服从上司命令什么也不做，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。这回我就要遵守这个指示。 是吗？可是何赖先生他们是要自杀吧？ 成灾叹了口气。 我正在想怎么才能说服他们。 你打算制止他们吗？ 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，就像曾经制止你一样。他们想的是自杀，还把自杀视作正确的行为，所以这不好办呢。 成灾喝干白兰地，端着杯子看着蔡蔡梅。 你也赞同他们的行动吗？ 成灾满以为他会立即点头，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马上回答。 我不知道，的确我一直希望死掉，可那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绝望了，是因为我觉得活得很无奈。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一直这么觉得，所以为了在别的世界生存而自杀，该怎么说呢？没有必要，因为我已经不想活着了。 即使可能会返回原先的世界也是一样吗？ 蔡蔡美盯着成灾。 你不是认为回不去吗？ 我觉得不会有这种好事。 应该是吧。 我也那么觉得，也可能被送到比现在还难生存的世界，太可怕了。 他垂下视线，然后又翻起眼睛往上方看。 何况那边没有你。 面对着这倾慕的目光，程簪一瞬间感到心中悸动，但他强忍着不动声色，轻轻点点头。 因为我不会莽撞的赌一个微乎其微的可能性。 既然这样，我也不赌。不仅无法返回原先的世界，还只能跟着他们这些人，光是想一想就不寒而栗。 蔡蔡美抬起右手抚摸左边肩头，至此程灾才理解了蔡蔡美的意思。他是说，假如程灾自杀，自己不妨也赌一把命，可以理解为他要和他共命运。 那么正好是一半。 一半？ 十个人的一半，有五个人宣布不参与，不，准确地说，宣布的只有三个人，其余两个是我们要负上责任的。白木太太说，带小美宝自尽的事情，她不会干第二次。至于永仁，我来保护他，再加上你，就是五个人。 东树先生呢？ 他看起来犹豫不决，恐怕明日香也是。 应该是。明日香跟我说何来他们的计划时，还没决定他自己要怎么做。 可能他们会得出相同的答案，也可能不会，我也不能推断。但已经没有时间了，现在要马上准备出发。 蔡蔡美抬起头，面露迷惘。 出发？去哪里？ 还没有定，但我觉得应该去海拔高的地方，最好是离开东京。如果往北走，寒冬难熬，所以还是应该往西。 说到这里，程灾打住了话头，因为发现蔡蔡美表情阴郁地低下了头。 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 蔡蔡美低着头缓缓地晃了晃。 这样的话就不必了。 不必？什么意思？ 不必把我算进你的人数了，不是五个人，是四个人。我不想跟何来他们行动，但也并不是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。 蔡蔡美小姐， 对不起，我好像给你错误的期望了。 蔡蔡美站起来向门口走去。 别管我了，反正我帮不上忙。 目送蔡蔡美低着头离开，程灾颓丧地垂下脑袋。面对黑白棋棋盘，东树却下不了棋子。他忽然扑的一声笑了。 实在不是能下棋的气氛啊。 不是你要下棋的吗？ 我是想换换心情，因为我实在是理不出头绪。 还是下不了决心吗？ 东树绷着脸点点头。 做梦也想不到还有自己选择生死的一天。对了，你想好了吗？决定选哪个？ 还没定。最开始听说的时候就想，就这么干吧。毕竟这样下去，反正也活不长。可是后来想一想，死还是很可怕的，我觉得很可能就白死了。 我也不想死，就算在这样的世界，如果努力活下去，或许也会有好事发生。 那就不死了。 可一想到也许能返回原来的世界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觉得如果何来他们成功了，我一定会后悔。 是啊，如果他们成功了，P13现象不会再来，我们就再也没机会了。 机会只有一次了。 哎，你说如果成功了，何赖他们会怎么样呢？ 那就返回原来的世界了吧。 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说在这个世界会出现怎样的景象？他们的身体会在我们眼前唰的一下就消失？ 明白了明日香的问题，东树思索起来。 可能吧，前一次 P13 现象时，我们身边的人都消失了，应该跟那时候一样吧。 可明日香脸上还是不能释然的样子。 那时不是周围的人消失了，而是我们被拖进没有人的世界，还是有点不一样。 哦，也就是说，问题在于以前的世界里边的人怎么看待我们？我们是消失了，还是……哎，不行，我想不明白。 那就得看清楚，究竟会怎样。 入口处忽然传来说话声，何赖站在那里。 打扰你们了吗？ 没有。要酒吗？ 房间里有酒，其实是有个难题，想跟你们商量商量。 何赖走到沙发旁坐下。 你要商量事啊？难得啊。 何赖面露苦笑。 这回豪赌的是命，方方面面都得谨慎，弄错了就玩完了。 什么事情？ 计时器。 计时器？ 4月18日13时13分13秒将要发生 P13 现象，时间没问题，但我发现了一个大麻烦，没有准确的计时器。 啊，对啊， 虽然官邸里有电波计时器，但没办法保证准确。据小峰说，现在已经没有显示时刻的电波了，恐怕是电信局受灾了。没有电波，电波计时器也就跟普通的石英钟一样。 嗯， 东树恍然般的点点头。 也就是说，那就不能准确地把握 P13 现象发生的时机了。既没有电视节目，又没有电话报时，也没有标准的电波，没办法知道准确的时刻。 的确是这样。 听着何赖说话，东树心里头又想， 所谓时刻也不过是人为规定出来的而已，假如全世界的计时器都坏了，时刻也就消失了。我们失去时刻这个东西了， 那该怎么办？ 现在就是个普通石英钟，但最准确的还是那个电波计时器，不知道它最后捕捉到电波是什么时候，不过至少在那个时刻应该是分秒不差的。问题在于之后经过了多少时间，产生了多少误差。据小峰说，经过一个月，普通钟表会产生10秒左右的误差，这个误差太大了，弄不好就白死。所以 何赖舔舔嘴唇，竖起食指， 我决定取平均值。 平均值？ 收集尽量多的电波计时器，把它们的显示时刻的平均值作为当下的时刻，怎么样？这样看起来应该可以吧。 东树脑中浮现出一大排计时器的场景。 感觉是可以，但实际操作的话， 既然没有其他的方法，就只能这么办。啊，就从现在开始，请你们帮帮忙。 该不是要我们收集计时器吧？ 何赖听了东树的回答，打了个响指。 嗯， 果然聪明。没错，我希望收集尽量多的计时器。3-4个的话还是不保险，最好是20个以上。 现在有几个？ 2个。 何赖用手指示意。 本来还有一个，但小峰为了验证到底有没有收到电波，把那个重新设定了。 那2个计时器显示的时刻确实有误差吗？ 对，误差大概5秒。 东树摇摇头。 那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准了。 就是这么回事，所以必须收集计时器。 可我们还没有决定怎么办呢，假如不在 P13 现象发生的时刻自杀，我们就不用知道准确的时间了。 何赖听了，对他嘿嘿一笑。 哼，不帮忙也行，可等你再说要自杀，我们可就不会告诉你具体时间了。只有帮忙收集计时器的人才有知道的权利，这是我们定下的规矩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13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